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家馆正式完成所有塔尖工作，预计接下来几天国家馆将会完成所有的布展工作。截至今年八月底，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，与2016年首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相比，下降22.7%。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30号发布通知，明确要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煤矿生产建设行为，切实加强煤矿一通三防工作。农业农村部30号发布通知称，要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等违法行为，要开展为期3个月的打击生猪屠宰领域违法行为，做好非洲猪瘟防控专项行动。经银保监会备案发行，国内首款后付费保障产品相互保推出半个月，用户超过1400万人。10月30号，明报创始人、武侠小说宗师、作家查良镛逝世，享年94岁。29号晚，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里皮承认将在亚洲杯后卸任。里皮称，离家6年，是时候回去了，想回家和家人好好生活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，笔名金庸，病逝了，享年94岁。金庸在1924年3月10号出生，曾经创作了多部家喻户晓的小说，而几乎金庸的每一部作品都被翻拍成了武侠剧，剧中的歌曲很多伴随着我们的童年、少年、人生与成长。经典武侠歌曲往往微言大义，把记忆、情怀、故事与气韵浓缩在几分钟的词曲当中，从江湖恩仇到红尘往事，从旷世绝恋到血影刀光，从意气风发的出场到一个个造化弄人的结局，从最拔地而起的构想到时间最真实而残酷的真相，这些歌曲哪一首是你最爱且能翻涌起你深藏心底的故事呢？99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听到歌曲，周华健《难念的经》。 笑你傲慢花光心机，爱竟逐镜花那美丽，怕幸运会转眼远逝，为贪真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恋势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日太执信约誓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我不改痴恋的人为，找不到色相代替，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，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，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杀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贪嗔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恋势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日太执信约誓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。

亦不认。旧日笑面上的万般千种亲爱，消失风中，风却未静，含泪诉不清。问天未有声，何日再欢颜相见，复得诗人说旧情。 罗文《千愁旧情记》出自1983年 TVB 版的《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》当中的插曲，金庸的文，顾嘉辉的曲，黄沾的词，罗文的演绎，交织出最相配的江湖傲气和豪情。大师们一个个的离去，而这样一个时代也真正落幕。接下来听到的是94台式版《倚天屠龙记》的插曲，由辛晓琪演唱，《俩俩相望》。 把悲喜在唱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浪滔滔，人渺渺，青春鸟飞去了，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，风萧山中草，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。眉间放一字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唱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

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留也罢，错了吗？今天呀明天又天呀，狠狠一巴掌忘了吧。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被吹散，往事如风。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少生的伤人的太伤心。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。问天涯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他。 千年中式版《笑傲江湖》的片尾曲《天涯》由任贤齐演唱。有人曾经问过金庸，人生应该如何度过？老先生答：大闹一场，悄然离去。人生在世，去如朝露。一个人的一生，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侠小说呢？前半生是纵情恣意、洒脱妄为，而后半生是心怀敬畏又不断向学之心。就如渣大侠的人生，可敬可叹。金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不只是一个笔名，也是我们共同的时代记忆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接下来听到的是林青霞，只记今朝笑。 快乐，多么的美。

在经典96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，开车不看手机，经典的音乐陪伴着你，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安全温馨的行车环境。 969精英爱听榜， 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。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 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我为难我自己， 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，就让我们把爱留在心中。也许有一天我老了不能长远走不动，我也将为你献上最真挚的笑容。 风雨送 几次心风雨中， 抱月去把春风云外追，终于泪梦恨满空，受红尘多作弄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再来皮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家卫健委30号对医疗机构报名牌回应称，正积极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医疗机构信息公开，为民众看病就医提供清晰指引。从2012年底到2017年底，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，五年来已有928万贫困人口脱贫。文化和旅游部召开新晋5A级旅游景区授牌会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、江西滕王阁、贵州梵净山等9家景区确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中国人民银行30号起陆续发行2019版熊猫经营纪念币，该套纪念币面额最低10元，最高10000元。11月6号到12号，北京市高中会考进行网上报考，各类考生要完成注册及确认等相关程序。记者从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了解到，目前北京采血点已经新增至64个，全6区均开设了条件更加完备的献血屋。北京已建8个专业、20多个专科医联体。近一年来，北京市3级医院门急诊诊疗人次较上一年减少7.2%，1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诊疗人次累计增幅达30%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金庸先生还是离开了，那个传奇的江湖，那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武林江湖，那个江湖的定义者金庸，他带给我们的绝非只是一袭青山三尺清风仗剑天涯的向往，而是在我们灵魂深处埋下了他所期待的那颗江湖的种子。 金庸先生笔下那些金句，那些鲜活的江湖人生，你还记得多少呢？那今晚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，聊一聊你记忆中的金庸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不经意的离开，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。于是淡漠了繁华，只为你开怀，要陪你远离寂寞，自由自在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。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今晚的互动话题，与我聊一聊你记忆当中的金庸，那些金句，那些人物，你还记得多少？听友飞腾留言：我们无法让时间停止，古龙走了，江湖没有了浪子的洒脱；金庸走了，好像整个江湖都不在了。往后此生，江湖就只是在记忆当中了，不是再见，而是永别。别了金庸，别了我的武侠梦。其实我倒是觉得扎大侠虽然已经远去，但是江湖还未远去，那些江湖记忆还留在我们的心里。那这样一个话题，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。 就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，所以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。尽爱与爱痴，与你生死相依。 情痴心痴，真意爱意， 真心 此世也永无疑。共闯高山。

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同心与你同行，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今年国内汽车市场从几年前的快速发展到如今的增长减缓，甚至一直处于热销的 SUV 也出现了危机，高速增长的势头面临终止，而 SUV 整体市场的变化也重伤了许多车企，销量排名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动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在总体下降的情况下，还是有好几辆车型杀了出来。作为哈佛品牌的当家车型，哈佛 H6 已经连续多年霸占着 SUV 销量排行榜的榜首，当然它也是通过不断推出新车型来保持竞争力。但是由于 SUV 市场遭遇到销量下滑危机，排名靠前的几款车型的销量肯定首当其冲，而对于哈佛来讲，应对危机也选择了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通过让利来争取销量及市场份额。宝骏510，尽管上市之初有人就担心这样的设计会不会被认可，不过从销量来看，可以说全面被市场所接受了。尽管宝骏510在9月份以 69.02% 的增长排名第二，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排名起伏过于明显。好在作为曾经打败过 H6 的车型，这个牛也够吹一辈子了。宝骏510为何坐到这个位置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门槛低了，自然进来的人也多了，再加上丰富配置和不错的动力表现，以及宝骏品牌给人留下的可靠印象，成功自然是水到渠成的，而它与哈佛 H6 的竞争势必将持续下去。当然了，对于宝骏510来讲，保持车型的活力同样也很重要。东风本田 CR-V 作为国内最早出现的 SUV 车型之一，过去曾是很多人的努力目标，毕竟它在国内乃至全世界都有着很好的口碑，不仅皮实耐造，还发挥了本田省油动力强的优点。可惜发动机事件让 CR-V 过得一波三折，销量不可谓没有影响的，但是在事件的影响逐渐减小后，凭借其相对过硬的产品力，销量逐渐回升，91.17%的增长率堪称亮点。随着更有诚意的2019款的车型推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 CR-V 销量接下来还会有新的突破。广汽本田冠道是各方面都均衡的优等生，确实在中型 SUV 市场里，它颜值不是最高的，动力不是最好的，配置也不是最高的，但是没特点就是它的特点。这款表现有点像佛系的车型，但还是会被很多消费者所看重。今天所说的这些 SUV 车型的增长肯定不是偶然的，但是都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的，相信随着年底的到来，车市还将掀起一波新的购买热潮，各款车型也必须拿出更有诚意的看价本领来吸引消费者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心几许？ 塞外约怎管先？心中也留多少罪？ 磊落知天地心，倾出至诚不会悔。 风中花。

愁怨怨，待那日才可终。屠龙刀倚天剑斩八团，心中迷梦。 晚上九点，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，我是赵薇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，唱尽每一段光阴，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缘分九六九就是爱经典，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就是爱经典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

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儿时曾有梦想，踏遍千山万水，沉醉自然。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。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生活。 在金庸先生的作品里，有矢志不渝的爱情，为国为民的侠义，中国传统的阴阳平衡，利己利人的处事方法，以及潇洒归隐的人生豪迈。先生把小说当成了时代的剧本，写的爱情是情不知所以，一往情深，写的得失呢是天地四方为江湖，世人聪明反糊涂，写的人生是人生在世，去若朝露，魂归来兮，哀我何悲。作品里的英雄好汉在人间绚烂一场过后悄然离世，落得个塞下牛羊空许约的结局。所有的悲壮过后都是一场必然，作品中无不在表达着先生自己的人生觉悟和对价值的看法。 仇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心得正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。月光山中悠悠亮，晚风吹愁入海浪。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浪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难掩真风雅，不为痴情就爱花。 远方真不长，像个天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留学你我他，请找游美家。游美家，黄山第一家集留学、游学、移民为一体的专业机构，汇聚业内精英，为您提供诚信优质的服务。无论您想增长阅历还是提高学历，游美家来帮您实现。近期联系游美家申请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香港、爱尔兰、新西兰。

hey, 晚上十点，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，带着微笑上床睡